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一名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也是第32例。他是案27北部80岁老先生的外籍看护，累计这起群聚已经6人染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案32是在2月11号到16号老先生住院期间的30岁女性外籍看护。卫生单位在案27确诊之后，透过警政单位协寻这个个案，2月24号晚间寻获，送医裁检通报，并且住院隔离。个案当时轻微喉咙不舒服，检验今天确诊。卫生单位已经调查了这名看护2月16号到24号间的活动史，同时将这段期间个案照顾的其他病人、同病室的病人以及照顾者框列为接触者裁检。至于前天晚间从湖北省返台的携有病少年母子，2人两次裁检都是阴性，今天送往检疫所隔离14天。另外，鉴于伊朗近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还有死亡个案快速增加，今天指挥中心也将伊朗旅游疫情提升到第二级警示，民众前往当地务必要加强防护。伊朗目前确诊95例，死亡15例，病例扩及13省份，死亡个案仅次于中国大陆。新冠肺炎扩散全球，意大利疫情恶化。意大利驻台办事处公告，近期曾经停留疫区的旅客入境意大利需要强制居家检疫，接受监视14天。意大利办事处特别提醒，这些受影响的地区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台湾。意大利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报告，把台湾列入中国疫区。2月2号到4月28号已经暂停我国航班。瑞士境内确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官方证实是名住在义语区提钦诺州的70岁男性。2月15号到意大利米兰附近参加活动，返回瑞士2天后出现了呼吸道症状，之后一直在家休养，直到3天前意大利疫情爆发，自觉危险就医，进一步确诊为瑞士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例。目前他及家人已经全部隔离。鉴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每天都有大量通勤人口进出，瑞士正在考虑关闭通勤管道。瑞士官方认为，目前瑞士疫情还在可控状态，但是必须要提高警戒，尤其意大利疫情大爆发之后，更增加了瑞士风险。意大利已经322人确诊，11人死亡。每天大约68000名的意大利人越境到瑞士上班，严重威胁瑞士安全。瑞士正在研究关闭两国边境，防止通勤者带入病毒。不过姿势体大，这些通勤者不只占提庆诺州1/4以上的劳动力，而且遍布当地2/3的产业。要是关闭边境，提庆诺州的经济还有公部门势必瘫痪。更糟的是，当地医疗机构护理人员一半为外籍人士，1/5都是跨境工作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6点，来到11433点，成交金额175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18点，2238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3点，跌幅1.1%，20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30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43点，跌幅2.05%，1161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3点，266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2点，跌幅1.02%，3125点。

下午的两点十分，应开始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Dua Lipa 的 Don't Start Now。现在不要开始，没有，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要开始了。你好，我是欧马克。 Hoy salió con su amiga, dice que pa matar la tusa, que porque un hombre le pagó mal, está dura y abusa, se cansó de ser buena, ahora es ella quien los usa, que porque un hombre le pagó mal, ya no se le ve sentimental, dice que por otro mal no llora, no, pero si le ponen la canción,Mala. And now you kicking and screaming a big toddler. Don't try to get your friends to come holla, holla. Ayo, I used to lay low. I wasn't in the clubs, I was on my J-O. Until I realized you were epic fail. So don't tell your guys when I say a bayo. Cause it's a new day, I'm in a new place. Getting some new days, sitting on a new face. Cause I know I'm the baddest bitch you ever really met. You searching for a better bitch and you ain't met her yet. Ayo, tell him to back off. He wanna slack off. Ain't no more booty calls, you gotta jack off. It's me and Carol G, we let them racks talk. Don't run up on us cause they letting the max off. Pero si le ponen la canción, le da una depresión. 今天呢是2020年2月26号，来到星期三。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会给你的是西洋流行排行榜当中的英美流行金曲 UK 金榜。 那同样的呢，这个礼拜特别的一个礼拜，对上班族来说呢，特别是 yeah 上四天班 yeah yeah，

차다 이 차는 링거차다 그래 좀 안어 솔직히 앞으로 잠깐만 바람과 함께 날아 02-363-9955 Hello 你好 Hi 马克 Hi 你是谁 我是台中的小林 小什么 小林 小林口巴亚喜你好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今天去 shopping 买什么 买小朋友的衣服 哦、 因为那个在特价所以又买了很多 是可以让他周一穿到周日的七件衣服这么多吗 有啊网络上跟实体店面都有 孩子几岁呢 孩子一个六个月 嗯 然后一个三岁 诶那六个月的会不会常常要接收三岁的东西呢 对因为姐妹嘛、姐姐穿不下的妹妹就可以接收、对啊 好的台中天气如何、 台东哦 对啊 台东天气不错啊大太阳晴朗云很多 明媚 是的 谢谢小林 嗯 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没有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BTS 的 On 可能会有人说、欸、等等等马克你不是说星期三是英美流行金榜吗为什么你插一首韩国歌在这里不是是因为 BTS 他们就是已经 Worldwide K-POP 韩国文化韩流很强的 BTS 已经不是一个韩国偶像团体了他们是全球的世界偶像团体了想到呢今年寄生上流上流没错吧寄生上流拿到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有人访问幕后推手啊这位女生呢她是三星集团的也是千金啊之前呢有试图要接掌这个整个集团可是传说是因为就是能力不佳然后被就是哎你不要不要那集团没你的事这样子那家里有背后这个金主的资助他呢为他自己人生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对他自己人生定下的目标是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早上的时候或是一天当中会吃几口泡菜会想想韩国的看看韩国的电影听听 K-POP 他的目标他的使命就是要把韩国文化推广到全世界02-363-9955你的人生有什么使命吗嗨你好 是我 是你 哇马克我打进来了 Yeah 这是很容易的事吧你只要拿起电话你只要拨就会通好不好、 欸、你跟杨帆讲我又打进来了喂 嗨、 欸、可以大家听到没有了 我要分享一下我昨天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 嗯， 就是我离婚三年半然后我前夫的 现任老婆，就是我们也认识，就是后来就是保持友好关系，就没有闹翻就对了。 嗯 嗯, 嗯。 对，然后当初就是因为他介入，他是就前夫在大陆工作，然后他是大陆的女生。 嗯。 总之就是呢，以前的小三变正宫了，那现在正宫又在抵抗小三，而且跑来跟前正宫，就是我本人讲这件事，就说他想离婚。 也就是说， 很精彩。 你的老公死性不改，就对了。 不是我老公，是他老公 啊。对对对，你的前夫，他的老公。 对，而且他还跑来跟我讲这件事。 嗯， 就是对，告诉我这件事。然后我昨天就觉得，哇塞，也太精彩了吧！ 他告诉你能干嘛呢？他只是找你发泄一下情绪而已吧？ 可能是吧，我也不太了解。 那你跟前夫还是朋友吗？ 嗯，因为我们有小朋友啊，小朋友其实就是会往返两人之间 哦， oh. 还是会来往啊，就是没有闹翻就对了啦。 对， 然后就觉得好精彩的故事哦。他 那这个新小这个新小三是哪来的呢？ 也是大陆的。 所以你的前夫一直在中国工作？ 是是是。 然后他之前在中国认识的那个人，他嫁来了台湾以后就留在台湾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跟他在中国，然后他是就是最近回来，然后可能就过不去嘛、 okay. 就是在这边，反正就最近在这边就对了、那可能过阵子也要回去、但是他在他身边还是就老婆在身边还是管不了他，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空档当中小三出现，还是这个小三其实已经有一阵子， 小三听说已经存在两年了。 哇 哇、而且我跟前夫离婚三年半，昨天我后来听说这位正宫跟他在一起七年， 哈， 我们中间重叠了三年半。哇塞，我孩子也才七岁呢。 天哪， 有没有很精彩？ 天哪，好，但是你是以笑话的心态看笑看这一切。 我就是觉得人都会有报应。 好 也不是啦，不要那么极端，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啊。 嗯嗯嗯， 对啊，你怎么对人家，结果你看你现在自己得到这一切。 哦，这是小三的部分，可是目前那个男方报应还没来啊。 男方现在就是好像就是正宫，因为我不知道男方的心态啦，但是好像可能也男方也想要离婚吧，也许啦、 哦、 但是正宫现在就是要跟他生房子就对了。 好好好， 所以他就会变得有点棘手 啊。 对， 好的， 大概就是这样，报告完毕。 好的，谢谢你的故事。 好 ，OK， 拜拜。 Should be running. 2:34，02-3639955，543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543。 UK 金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ones and I， 这首歌就是 Dance Monkey。 Show me. running out of time. Cause I can see the sunlight up the sky. So I hit the road in overdrive, baby. 嗨，你好啊！ 嗨，马克， 你是谁？ 我是陈时茶。 陈时茶，你好。 嗨，我今天要去越南。 哦，是去玩吗？ 玩那个飞机，然后本来是今天早上，然后被改到晚上七点。 哈， 然后回来的班机昨天才公布取消了。 哈， 但好，我就改到就是在更晚的班机。 哈， 反正就有点 一波三折， 有点不尽兴了。对。 一开始要出门之前就不尽兴了， 对， 所以你是228连假，然后想要把它连成先就是狠玩个五天这样子， 对，反正要玩个四天 哈， 然后现在可能只剩下三天多 哈，欸，不是啊，嗯，今天不是才礼拜三吗？ 礼拜天回来 啊，对啊， 嗯， 等一下哦，五六日不就有三天了吗？对吧？ 哎，欸，对。三天多啊，然后礼拜天大概只要半天。 哦，你的那个搭飞机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不算的，你是算中间， 算 就是24小时完整留在那边才算是一天就对了。 对。然后可能要再多订一天住，反正就有点麻烦。 哈， 嗯， 那你是去越南的哪里？ 胡志明。 哦。 哦，是不好玩的意思。 也不会好玩，就是人很多，车子很多啊。记得就是你的 Grab 现在先载好， 已经载好了。 好，那就没问题了。 好，想问追思会什么都可以买票？ 追思会不需要票啊， 不需要票。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追思会每个人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面看 YouTube 就好了。疫情这么严重。你还敢出门？ 我以为要去花博参加。 没有，就是 好吧， 不要再大型聚众了，实在是太危险了。 好， 好的，陈时茶，祝你一路顺风。 好，谢谢， 拜拜， 马克，拜拜。 I'm happy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m sorry if I tear up. When me and you were younger, you would always make me cheer up. Taking goofy videos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You would jump into my arms every time you heard a bark. Cuddle in your sheets, sang me sound asleep. And sneak out through your kitchen at exactly 103. Sundays went to church and Mondays watched a movie. Soon you'll be alone, sorry that you have to lose me. 02-363-9955，嗨，你好。 喂，马克，我是甜甜。 嗨，甜甜。 嗨，我要分享我们公司的最近发生了两件我觉得很酷的事情。 多酷？ 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之前尾牙的时候的大奖是欧洲来回机票嘛？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大奖被强迫的改变了。 哦。 对，就是因为那一张机票本来是之前办活动的时候的赠品，后来赠品被退回来，然后所以公司拿来送嘛。可是公司没有发现那张机票已经签名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转让给别人。 那这签谁的名呢？ 就是本来要给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本来要送给那个客户的那个客户的名字。 所以是金办这个人他太急了，就先签下去了 啊？对对，所以那张机票就不能用，然后所以那个抽到全公司尾牙第一名的那一张机票，那一个人的机票就被迫换成就是日本来回机票， 欧洲变日本。 对， 现在谁要去日本？ 而且还没有贴任何的，就是没有补贴任何东西，就是单纯的那一张就降级这样子，就把它降成日本，那他超闷。 那当初经手这个机票很急的把名字写上去的这个同事，他没有黑掉吗？大家也没有责怪他 吧？大家对，好像没有责怪他，因为闷的就只有第一名而已，其他人好像是一种就是蛮 看好戏的心态。哦，好爽啊！第一名啊！ 而且他很闷，他说他那张机票就是其实已经找到有买家要买的，还要把它转出去。对，所以他就是非常的闷。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公司就是实施了那个居家办公 哦，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work from home， 耶、yeah! ！ 真的快乐，外商公司好就是好在这边快乐哎、欸，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对，就是觉得蛮开心的，所以不过还是要上传进度表啦，然后进度表是营运长会直接看，所以还是有一点压力、 嗯。 对啊， 嗯， 就这样子，嗯。 谢谢你啦，拜拜啊， 拜拜。 Hello， 你好。 喂，你好，我是乔瑟夫。 Hi， Joseph。 我想要加入请点教。 请点教，欢迎你。 我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把书寄给你们马克信箱，帮我签名，再帮我寄回来？ 什么书啊？你说欧游点点点啊？ 是的。 你说那个三年前出版的那本书啊？哎、欸，不对不对，已经五年前了。 哇， 这么久之前了吗？ 我2019年才录。还听到马克信箱的 ，OK OK， 没有问题 啊， 没有问题。 那玛丽的单曲有的买吗？ 啊，有啊， 有啊。 哦，现在已经哎、欸，真的已经快要绝版了。 数位平台找不到哎、欸， 哎、欸，数位平台没有吗？我记得、 欸、 KKBOX 有啊。 啊，我没有用 KKBOX。 我来看一下 Spotify 有没有事情。 Spotify 我找过了，没有哎、欸。 真的假的？有啦，我在打事情就有了。你这边胡我、 啊？是啊，是啊， 对啊， 好，那我再把书寄去马克信箱， 没问题。等 你，谢谢你， 再会了， 拜拜， 拜拜。02-3639955，自己的词曲创作，自己的版税自己赚。但是我其实数位串流放一次会拿到多少钱呢？不知道哎、欸，0.00000，不知道后面有几个零。2:48，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 葵。 嗨，葵。 我紧张。好进去，那我刚刚我有两件事要说， 请说。 就是我刚刚杂讯是飞 碟，对，奎，你的杂讯也太多了吧？ 我在外面，这样比较清楚吧？ 勉勉强强。 那我换这 样 子。 哦，好。 哦，这样哎。 哦，这样比较差，这样比较差。我们现在在做视力测验吗？这是听力测验吗？ 没有，因为刚用耳机，所以 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 好， 好。 我刚刚送进去飞碟电台，然后很紧张，进去的时候超紧张。 为什么？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不知道，我就在外面，就是走了很久，然后我去保养，还逛了一圈才上去。 嗯。 然后，对，这、就是第一件事。然后就是 今年没有剪剧哦，就是那个追思会。 追思会，你不要再一直按按键。 我按了。 追思会就是因为这个啊，冠状新型冠状病毒，对啊， 哦，好可惜哦， 对啊， 就第一年，因为第一年应该可以参加，结果今年没有， 嗯，没有关系， 好，就这样， 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嗯， 好的， 等待一年， 谢谢你，葵， 谢谢， 拜拜， 拜拜。 全世界的白眼、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藏在你们的皮囊好看。大胆刁民竟敢在单身王国无赖，一个转身，雷人肉把王八蛋给拖出去。暗夜的距离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银河还宽，爱情的模式要 023639955，嗨， 嗨，马克你好、啊， 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小泉。 小泉你好， 你好。 小泉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刚住院。 哦，生了什么病？ 肺炎。 哈，真的假的？ 真的，但是不是武汉来的 啊？是普通的 肺炎，而且我要感谢我们台湾的健保。 嗯嗯。 让我住院四天，付不到1000多块。 天哪、 啊，真的是有健保真好。 天哪、啊，希望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我好希望车子维修保养有健保可以用哦。 这台湾财政会倒的。 好啦，马克，谢谢你哦， 拜拜， 拜拜。 之前呢，看到国外的网站做出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医疗品质跟。人民能否负担的图，然后这个图呢就画成一个四象限的图，也就是呢你的医疗品质越好的话呢，它会在就是图的越右边的地方，然后人民的可负担性禁用性越高的话呢，会在越上面的地方，然后这整个图呢，有些地方你知道它的医疗品质很好，可是很贵，你用不起嘛，有些地方呢就医疗品质很差，然后也很贵，你也用不起。那这个图表里面呢，就在右上角，右上角有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 outlier， 就是很远很远的艺术值，就跟所有的平均值都差非常非常远的地方。那个国家就是台湾，也要跟所有的辛苦的医疗工作业者，还有医生们，开医院的人们，都要修身辛苦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 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主治医师张婉英。 咳嗽、流鼻水、发烧的人呢，应该是在家休息。可是有时候呢，中途生病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把生病的小孩呢，先戴口罩，而且要隔离，最好是有单独的房间，多洗手、常洗手，环境还有玩具呢，要定期的清洁消毒哈，以免说有人生病，可是不小心去污染到我们的环境。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此刻，你是不是飞往赤道的知更鸟？

他净重108公克，一手掌握，轻巧携带。最重要的是操作简单，老人家也能轻松上手。2月19到3月3号，原价1700元，推荐回馈价1500元，仅此一次，快把握机会！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医事人员禁止出国命令，除非报准不得出国，禁令2月23号到6月30号，医院医事人员不论部门不论职别全都适用，不包含诊所。列为旅游疫情警示第3级地区禁止前往，第1级和第2级地区暂缓前往，包括转机，除非预先报备。经由报准出国返国之后，必须居家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2周，损失按照特别条例补偿。另外，医院除了医事人员之外，分为3类管控。首先，病人进入医院的时候，住院、急诊、门诊必须分流。访客陪病者由医院定出访视时段，所有访客依照时段访视，时段内每名住院病人限2位访客，每名住院病人只能1人陪病，所有访客还有陪病者都得登记。外包人员包含了清洁警卫、美食街非医疗核心人员，今天也将发布指引要求医院管理。国内今天新增了1名新冠肺炎确诊个案，也是第32例。他是岸27北部80岁老先生住院期间2月11号到2月16号的女性外籍看护。卫生单位调查这名看护2月16号到24号间的活动史，同时将这段期间个案照顾的其他病人、同事的病人还有照顾者列为接触者采检。目前个案医院内接触者都呈阴性，应该不至于爆发院内感染。另外，这挺家庭群聚有名11岁的国小学童染病，指挥中心调查男童主要活动为家庭接触，另外寒假期间上过补习班，密切接触非同校同班同学。目前框列补习班同学还有老师54人，处置分为2类：第1，同班上课者必须居家隔离，不同班自主健康管理14天。指挥中心今天同步宣布新冠肺炎第24例北部60岁妇人家庭群聚今天结案，除了妇人以及她的小女儿和外孙女染病，其余采检的239人全部都是阴性。值得一提的是，妇人大女儿尽管3次采检都是阴性，但是她有咳嗽的症状，也与妇人密切接触，列为极可能病例，目前住院隔离。指挥中心说明，列为极可能病例的原因为核酸检测只能在急性期验得出来，过了急性期也没办法确诊，但是考量他有症状，所以调查了接触者。大女儿和妇人的接触者重叠，目前没有新增接触者，所有的接触者也都采检完成，疫情没有向社会扩张的风险，所以宣布结案。新冠肺炎在日本境内传播严重，又以东京都和北海道感染人数最多。截至今天，北海道35例确诊，函馆市1名高龄长者今天死亡，这也是除了钻石公主号之外，日本第2起死亡病例。另外，北海道前天确诊了1名50岁的中学教师，17号咳嗽发烧，却还继续教课。尽管病患任职的江别市公立中学没有教职员或学生身体不舒服，但是校方已经停课消毒。北海道教育委员会今天希望所有北海道中小学明天开始暂时停止上课，预估政府明天就会受理。至于高中，是各校情况，不强制规定。南韩新冠肺炎疫情延烧，日本政府今天决定，今天深夜12点开始，拒绝14天内曾经去过南韩大邱市以及庆尚北道青道郡的所有外国人入境。

真的，我保证，花生比较好吃， 是， 真的， 谢谢你， 所以我偷吃了。 好的， 拜拜， 再会。02-2363-9955，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周三的告解室开放了，你有什么需要告解的吗？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有罪吗？ 有，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在上班的时候看《后街少年》。 你在上班的时候看后街少年是 Backstreet Boys 吗？ 后街少女就是那个， 哦，你说那个三个 老头的那个。 你说那个动画是不是？ 对，超好笑。 他们是黑道，然后因为没有做到，就被老大惩罚，说那你们就去变性，当做少女偶像出道吧。 对，然后看完动画，我就觉得太好笑了，就是把漫画全部看完。 哇！嗯，因为他的动画，他其实是他的漫画，是不是四格漫画啊？ 不是，他不是四格漫画，他就是像一般的漫画一样。嗯，就是有出单行本的那一种 哦，因为它的影集动画影集是就是15分钟15分钟一小集一小集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看似可以单独，但又好像有一点小连贯， 就是很好笑，就是它就是有点像就是一集一集分开看，可是分开看之后你又会跟前面有连接。哼，嗯，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要爆雷吗？就是 可以爆， 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最后他们的老大就是被抓去关，啊，他们老大也把自己就是的下面剁掉了。 哈， 因为有人去那个有人去 告密，抓 对对，有人去告密说就是那些那个少女是男就是变性的，然后老大为了要保全他们，就是把自己弄掉，然后。就是摊在阳光底下，然后最后好像就是好像有被知道说他们是那个黑道，然后老大就被抓去关了，然后因为那个那些少女就是那些那就是那个 前黑道分子， 对对对对，他们就原本就很想要就是解就是离开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要解散，然后就是粉丝就很错愕，然后他们解散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因为已经变成女的了，然后他们又说是开玩笑的，然后又继续去做那个 继续当偶像。 嗯， 好，推荐一下大家， 还蛮好笑的， 但是就是推荐一下大家这一部作品，但是你的告解是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看， 对， 然后把它看完了。 对，我看完了。 什么工作这么闲，你告诉我。 那个行政助理。哇， 等于是公司付钱让你看这部作品。哎， 就是我是薪水小偷。 好的，再见。 拜拜。 拜拜。在影视作品当中呢，就是那个冲突感可以制造出很多很多的笑料，包括最近可能大家很疯的那个《爱的迫降》，它也是做一个冲突感啊。它在地理上面跟政治历史上面的那个冲突感，就是南韩跟北韩之间，他们的差距，然后他们的人的讲话，然后还有就是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比如说一个南韩的富家千金，然后到了北韩，他一直说，你知道吗？ 我每三餐当中我两餐要吃肉这件事情，可是对北韩人来说，可能他们的生活比较贫困一些，他们可能必须要一整年才会有一个大庆祝的日子，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肉，可能比较像五六十年前的台湾 maybe， 或者是你要煮水，热水不是随便你打开水就打开水龙头就自来水，热水不是打开热水器就热水，就你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比较客难的生活，那这些都就是冲突感，就是笑料来源。而后街少女呢，她的冲突感是什么？她的冲突感就是男生跟女生的那个观点之外，有看过很多男生女生灵魂交换的电影嘛？那当然就是如果想象。今天想象，如果你今天变成另外一个性别，你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检查自己的第二性征啊，就是看自己的裤子，看自己的就是衣服里面这样子。那除了这样之外呢，他还加入一个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就是他是黑道跟偶像的兑换。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到当一个偶像，可能要笑容可掬，然后要很有亲和力，回答就要甜甜的，让人一看到觉得很舒服。可是呢，他们的本质，他们是凶神恶煞，他们是黑道，所以当黑道分子必须变成少女偶像的时候，他那里面的内心纠结会闹出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笑话。You can drink my liquor, you can call my lady, you can take my money, you can smoke my blood. Scuff these Jordans, you can say you hate me, you can call me crazy, but don't touch my truck. Don't touch my truck. Don't touch my truck. 不要摸我的卡车。 Don't touch my truck. 02-363-9955告解时间。嗨，你好。 喂，马克，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是我前天把我妈惹哭了。 哭啊？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臭骂他，就是 你臭骂妈妈，臭骂妈妈。 这我要解释，就是因为他最近就是脚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去这一次很像去推拿、针灸这样，然后可是他还是很不舒服，就是他就每天都一直跟我说我真的很不舒服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舒服，你应该要先去，比如说看复健科啊，或是干嘛之类的，而不是一直去推拿。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他就觉得说我都已经那么痛了，然后你还要那么凶跟我讲话。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就傻眼。 所以你刚刚叫妈妈不要去复健科，不是像你刚刚那样平平淡淡的讲，你应该口气更严厉吧？ 对我口气非常严厉，因为他就一直跟我说，可是我就是真的很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你很痛，可是你不应该先去推拿，你应该先去比如说看你骨头有没有问题，应该就先照 X 光，或者是你应该直接去复健科，因为有可能是什么筋巴炎，然后呢他就是一直去推，然后一直跟我说很痛，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哭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说，你跟我哭没有用，我是医生。 好凶啊， 超凶，然后他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你干嘛哭啊？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就真的很痛啊。对，可是就是后来我就觉得太过于自责，所以我隔天一早就直接就是上班前就杀去医院帮他先挂那种联合医院的那种门诊，就先去帮他挂号，然后晚上就是还是跟他讲说，就是家里附近哪一个复健科，就是的医生哪个比较好，然后要他去看。结果他真的根本就是他自己乱，他自己去乱看，对，他根本就是他自己去乱推，就是他是真的就是筋巴炎，然后都有积水，就积血水这样，然后他就是一直乱推，然后就他昨天晚上就跟我说，哎，我真的觉得去看完复健科之后，就是有好很多，哎。我就很想揍他， 相信科学吧，各位。哎，我的天哪、好吧，那现在那个母女已和解吗？人不见了。 喂喂喂，有听到吗？ 有，所以现在母女已和解吗？ 就是已和解，只是我就是觉得说他就是我觉得真的每个老人家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他们有病都会去乱看医生，就是他们不会对症下药，然后就是乱推一通，然后我就很生气。 那你是有道歉吗？还是没有？其实就是让他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我就是也拉不下脸去道歉，所以我就是默默帮他，就是在隔天做了很多事，这样就是想说让他应该原谅我吧。可是我就拉不下脸去道歉。 好的， 对，我有罪， 妈妈，你有罪，对妈妈好一点。 好， 拜拜， 好，谢谢马克，拜拜。 我觉得不管时代再怎么样进步，然后告诉你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科学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医学进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最难最难最难改变的是人的观念，就是当一个不愿意把自己的脑袋打开来接收新观念的人，你再跟他讲再多就是现在可以做到什么样，你可以做什么什么，可以让你怎样，那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就是相信自己的他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旧时代的方法，他觉得旧时代的方法，我就是发生这种事情，我直觉就是要找旧时代的东西去做。那譬如说铁打损伤这件事情也是，他其实你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你是会让你的扭伤的地方是可能会更严重的，包括像是运动伤害以后到底要冰敷还是热敷呢？其实医学都有，现在都已经有告诉你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应该先做什么会比较好，然后再做什么会比较好。但如果你一开始接收到吸收到了错误的资讯，然后你就从此你就一直觉得没有就是这个样子，譬如说流鼻血是不是就是要把头往后仰呢之类的。小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学的就是流鼻血的话赶快压住鼻子然后头往后仰，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就是我们时代会变的，就是那个方式也是会变的，就是，其实流鼻血是要前倾会好一点，让你的身体前倾会好一点。今天的晚上范科学会上一支影片，然后这支影片呢就会在讲六个我们一直以为是对的但其实是错误的急救方式。然后这一支影片就是我有帮范科学拍摄，然后他们跟我说今天晚上会上，我之后会再分享到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会分享到欧马克上面，还有很多包括像是你看那个剧啊，你会看到说啊我被蛇咬了，被蛇咬我们直觉想法是什么，你要怎么样救那个被蛇咬的人，是不是很多的剧告诉我们我爱他所以我自己用嘴巴去吸那个蛇毒，把那个蛇毒给吸出来。我告诉你吸出来齁，一来是蛇毒吸不出来的啦，二来是会变成两个人中蛇毒。No worries at all. It made you wet, change your good if I told you getting there. Ooh, look at your map, pass, bitch. It's take a home, I'm a mass. Pure, I know, so look at I, but you look nice, get him high. I'll be pulling good and call me, dude. It's okay, move on, but it's show me, dude. Bang, I'm a girl, so honey, say, they'll do she gum. Shoot, take a gun, don't you swing, don't you turn. Where the good is down, they serve. Moga Munja, yeah, say something. Only giga gum, not shy.요새이런게유행인가왜들그리재미없어아그건나도마찬가지 Tell me what I got to do 그반대로 Bluetooth 켜아무노래나일단줘아무거나신나는걸로아무렇게나춤춰아무렇지않아보이게아무생각하기싫어아무게로살래잠시 I'm sick and tired of my everyday Keep it up 한것도02-236-39955，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来到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告解室的时间。嗨，你有罪吗？ 喂。 嗨，请你关掉你的收音机，你的罪已经犯下第一降罪了。 好。 你有罪吗？ 我关不掉，天 啊！你怎么会关不掉？ 好了。 好的。 好， 你的罪是？ 我有罪。哦，嗯，天啊，他关不掉啊！ 那没关系，你就听听电话里面的声音就 好。我把手机直接关机了。 你的罪是？ 我有罪，就是我其实是就是从学测重考生，嗯，然后成绩。 哦，对，学测成绩出来了，嗯， 对，然后我又没有考得很好。 不，那你现在其实是大学生吗？就是你 有就是直接就是在家里重考这样子。 哦，你完全放弃，你去年就完全放弃申请了，放弃职考，你就直接在家重考一年？ 没有，就是考完职考之后，就是一直就是考得不好啊。 哇哦，OK。然后呢？ 然后就是成绩很差，然后这几天家人就开始问说：“哎，这次就是 学测怎么样啊？ 对啊，学测怎么样啊？听说这次满级分很多，暗考怎么样啊？” 哦，对对对对，还有上新闻，那个大考中心主任还辞职了，以示谢罪。 就都说考很好，但我就是没有看，我不知道什么，每次就是上考场之后就是。成绩考出来就是特别差，应该是这样。 嗯，你的特别差是差到多差？让叔叔听听。 叔叔，就是可能会掉个一两级啊，这样。 掉个一两级还好吧？ 就是如果每一科都掉个一两级，这样就不小啦，不小差距。 哦，OK。所以现在就是离。反正你还是觉得不理想就对了啦。 对啊， 你的不理想是那种就是，哦，我考了73几分不理想的那种不理想，还是我考了22几分的不理想？ 我没有22那么烂啦。 哦，反正就是在中间。然后可是你没有很 理想，就是我想要更，就是也有想过，就是算了，就这个分数就填，但是又觉得啊，还是应该再努力看看，再考一下职考嘞。 你如果要考职考，你有办法好好努力吗？ 我也不知道，就撑了那么久，也不知道再多几个月会不会更好。 嗯，所以你的告解是要告解说，就是我的学生又没有考好， 就是每次一直从一开始就开始花他们的钱，然后就是在家里当废物，然后就只有看书，然后就是一直花他们的钱，然后什么都没有做这样。 嗯。 对， 难过，难过，难过。希望你可以想出一个，就究竟要去念书。 哦，对，就是我爸也觉得，就是我应该要去补习班读书。 哦， 就是不应该待在家里，就因为他前几次就让我自己跟读。 嗯， 然后他现在是觉得，就是如果最后一次的话，他就希望我去补习班读。可是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补习班读。 嗯。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到底哪一个方式会对你比较好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都不知道，就是在哪里读书对你比较好。 嗯，补习班可能会比较好，可是补习班压力会让我觉得很 hold 不住这样。可是还是， 哈，你有真的想要念书吗？ 有，我很想要念，我喜欢那种念书的感觉，但是 哦，你喜欢念书的 补习班那种？ 你喜欢念书的感觉， 对啊。 但是不喜欢补习班，大家就坐着就是一个，然后就好像没有灵魂这样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你喜欢念书，但是考试考出来成绩却又不太理想。 对啊。 应该是 这样嘞。 应该是你理解力出了一点问题啊，我觉得。 有可能。 嗯。 不知道到底该就是学测，就是我就是一方，就是我妈说就是可能算你就要再考了，然后我爸就说，嗯嗯，啊，还有一次要试试看吗？ 哦，你说哦，职考哦， 对啊， 嗯，好吧，我希望你自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 好，谢谢马克， 拜拜， 拜拜，休息一下，听广 告啦。老板，买工业用地， 现在价格太高了。 买厂办大楼， 不习惯。 那 我就是要有天有地的透天厂房。

最近呢，这应该已经结束了吧，对吧？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追完了，就是《想见你》这部偶像剧。那因为就是声浪很高很高，然后大家说天哪，好好看。那已经有先被爆雷一下，就又是有关于什么时空跳跃或时空穿越的故事，所以本来就没有很想要会这一部剧。然后昨天呢，打开了以后，其实差不多十分钟，我就决定要弃追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不行。然后尤其在第一集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开会那个场景，然后他们报告的东西，两个甘草演员的表演的方式，还有导演运镜的方式，都让我觉得很尴尬，非常尴尬。但许光汉一出来，一切就不一样了。我就想要继续看光汉看下去。我不知不觉就把第一集看完了。 当爱情已落成遗迹，而伤心刻画成回忆，缠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的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落文泥泞，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3:39。想要听听也是告解0223639955，2363-9955，打电话进来。最近你有犯什么错？有什么罪？有什么秘密想要跟谁说声对不起吗？ 두려웠던나의마음에하얀눈이내려와 So I'm still I'm here And I'll be there 따뜻한게기대어이렇게다시너를느껴 Hello， 你好。 哎，柯晶晶。哎，马克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前两天我儿子想要听睡前故事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一个有关雪女的故事。 雪女？ 日本那个妖怪雪女。对啊。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说，不要讲的那么恐怖，因为他现在毕竟才4岁，幼稚园小班。 好。 可是。不知不觉越讲越越像真实的雪女故事，我怕造成她幼小的心灵有阴影。 那她真的有哭着或是可怕那种感觉吗？ 没有，因为她4岁就是可能还懵懵懂懂，听了一知半解。不过我中间过程讲到一半，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恐怖，我就稍微缓和放慢。可是呢，她就不知道是因为很好奇还是一直推脱。爸爸爸爸赶快讲啊，继续讲啊，接着呢怎么了呢？对啊，那我是后面故事就是有稍微把它就是变得说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呢就是因为我小孩就是吃饭就是那种这个年纪小孩就是爱吃不吃这样子，就是可能吃一半就分心跑出去玩或者什么，然后不去。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雪女就是可能就是不乖的小孩啊，他可能就会把他抓去带走啊，让他没有饭吃啊，就是想要让他知道说如果真的 要好吃饭哦， 就是，对，虎姑婆类似这种的故事，去把情绪把他拉回来，说不要变得那么可怕这样，然后有警惕他的效果。 但我有问题，雪女的故事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是乱掰的，反正就是说，就是日本有一对母子很可怜啊，然后在冰天雪地很穷，然后也没有饭吃。然后那个有一天，我的故事是这么讲，然后有一天那个小朋友就是不知不觉跟妈妈说：“妈妈，我肚子好饿，我好冷。”然后就抱在妈妈怀里，然后妈妈因为也很饿很冷，然后早上的时候想要摇醒那小朋友，然后发现小朋友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冻死饿死了对，我的开头是这样跟他讲，然后我自己讲讲说，好像对4岁的小孩子讲这种故事，然后有点灰暗。 没有，那然后嘞，爸爸，然后嘞， 你说故事吗？ 对，然后嘞，然后我现在想要知道啊。 可是我不知道这他那个真的雪女是怎样，我只是自己这样掰一个这个故事，然后说有一个雪女这个妖怪，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就是编故事自己编了一个这样内容。对， 所以接下来都是你自己的，就是你的即兴发挥。 对啊，然后我就说，因为他的小孩子死啊，然后妈妈就很伤心啊，就每天就去外面找他小孩，然后不知不觉就是因为他妈妈也是因为太伤心，然后也冻死饿死，然后就变成了妖怪。所以呢，他下次他只要看到有那种就是小孩子就是跟妈妈就是说，我不要吃饭，他就想到说，他的小孩子想吃都没得吃，然后他就想要处罚那些小朋友，就类似之类这样。对啊，可是我怕他造成阴影，就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是太恰当，所以我觉得我有罪。是啊， 谢谢你。 嗯， 好，爸爸，再见了。 好，拜拜。 023639955，你有罪吗？ 我不知道算不算罪，我觉得有一点， 请说。 我刚刚听口音听到愤怒， 怎么了？ 我就是小时候被恐怖故事吓到，现在还受伤的人。 你那时候被什么故事吓到了？ 我姑婆，我现在想到还是很害怕。 为什么？ 这很可怕，还要配音乐，然后还要配上那个什么手把掌，就很可怕、啊。我觉得不要吓小朋友。 所以你在小时候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就已经很害怕了。 小时候就怕，他到现在还是就是讲到的时候会抖一下这样。 可是虎姑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生物呢？我根本没有，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像巫婆吧？ 哦， 对啊，就是你不乖，他就会来惩罚你什么什么。可是我不要这样教小朋友嘛。 了解。 对。 好的，再会， 拜拜。 话说小时候我还记得幼稚园早操还有什么带动唱，竟然是唱虎姑婆哎、欸。我那个年代，什么虎姑婆别咬我，开心的孩子睡着了。 待てね。 此刻你是不是飞往赤道的知更鸟，与张若凡一起飞翔，在勇闯一天就回来。勇敢女神张若凡最新主打《赤道上有知更鸟》。身扛起世界的重量，替渴望被理解的人筑起一个栖身之所。张若凡首张个人专辑《Dopamine》，我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财政部及卫福部提醒您，综所税可以申报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包含聘雇外籍看护者、使用长照给付与支付服务者和住在住宿式机构者，还有自己照顾失能者。只要没有达到排付标准，每人每年就可以定额扣除120,000元，也可以拨打0800-000-321或1966专线咨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回忆过去， 万方的30年，也是我们的30年。 这样的夜。 6月13，台北小巨蛋，万芳，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你还记得昨天伊莎贝拉的故事吗？伊莎贝拉这位整形外科医生昨天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女士呢，最后就在她的诊所里面大吵大闹。讲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哈，这就是一个她遇到一个 OK 的故事啊。要说故事，好像也称不上故事，毕竟昨天 App 上面有听众反映说，他听到要睡着了，觉得是一个很平淡无奇的一个故事啊，很平淡无奇的一件事情啊。每个人人生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难免都会遇到这种很狗屁倒灶的人或事吧。今天要跟你讲，他接着下来，他被告了，他被这一个大闹他整间的病人告了。因为被告了之后呢，所以他就要去出庭，然后呢，出庭之后呢，最后就在法庭上面又上演了一连串吵架啊，然后很戏虐的一个场景。最后呢，他没有被判罪，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事情才正要开始，他呢就被传唤了，还有他的保险公司也觉得，你这个医师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就要求他去参加一个讲习，你必须要学习去面对如何对付这些难以应付的患者。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讲习里面就发现了，哦，这个讲习里面，哦，有很多很多的医生，然后这些医生呢，其实或多或少也都经历过这样的病患，然后也都被告过，所以他们就一起来这个研习营，才发现到说，哦，这些病患好像都具有反社会的人格。那总人口当中，如果有2%的人是疯子，表示我们的客户群里面可能也会有2%的人是疯子，所以我们有义务去学习要如何面对这群人。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其实你每隔半年你就会有医疗纠纷，每一次你都要花掉巨大的时间成本，因为你要上法院啊，你要收集资料啊，那这一段时间你就不能开业，你也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或是没有办法赚更多的钱。接着下来呢，就一个演员来训练他们怎么样管理难以应付的病患。这边呢要进行一下角色扮演的游戏。那这个演员一开始就扮演一个令外科医师抓狂的病患，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乱搞乱翻，然后就是弄得乱七八糟的，不断的要求医师解释，然后可是又一直插话，又没有在听医师说话，还把曾经治疗过他的医师批评的体无完肤，然后赞扬那些没有执照的秘医或是一些比如说推拿之类的。那当扮演医师的人好不容易打断了他，结果这个病患呢又从头开始不停的插话，然后呢就也跟会拉其他不相关的人来到他的这个表演当中，来到他的讲话当中。接着下来呢，就要互换角色，让演员来扮演医师，然后你们这些医师呢来扮演病患。所以呢，他就参与到了一场门诊的震撼教育。每个医师我们都看得目瞪口呆，只看到我们这些医生非常激动地扮演发疯的病人，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医生的那位演员，却可以用温柔、坚定和不可思议的效率稳定对方的情绪。这个演员呢，最后教了这一套步骤。这个解决的步骤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做出判断，你要了解这位病人，他是难以应付的。 第二步，你让病人说话，不要打断他。这可能呢，他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会持续一段时间。可是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去想想过去自己因为失去冷静所付出的时间代价，让自己冷静下来吧。第三，要以正向的方式重新整理病患所说的话。第四，要提出一个能够让对方不再蛮横无理的解决方法。大部分的课程呢，主要就用在辨识，其实有一些人你不应该替他动刀的，因为这些病人很可能会告你。所以伊莎贝拉走出了讲席会议室，她非常非常开心，刚刚的时间没有白费，只是刚刚的学习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反社会性格的人要动手术，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刚刚这一套这个角色扮演的演员，就是不只是医师适用啊，任何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会跟人接触到的，都蛮适用的。你会遇到 OK， 当 DJ 接电话，你会遇到笑欸。3:55，最后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欧马克，今天晚上会分享那个。You know， 你一直以为是对的，但其实是错的6个急救知识。那我们就网路上再见喽，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 音乐全主打， 吴青峰，人生这一刻最想唱的歌曲，寂寞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会想的一头。 大学时独立发行，亲手制作的单曲，现在的他。重新编曲唱出， 而你是否在意人家风干的痕迹，而你是否会关心顺手。 20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20年后的疯子自传，同步推荐吴青峰附中时期创作的第一首歌《亏》。 我看着你的表情就快成雨季，拿出了纸和铅笔也无法算计，把太阳一口吹熄，找不到逻辑，反正这世界本来就没道理。 吴青峰携手高中同班同学音乐家王希文重新编曲制作《亏》。 你皱纹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逃走，看不太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也许我 清风全新版本，亏寂寞的时候，双单曲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担心成绩跟不上，好想去。